乐酒，快乐多一点， 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有个闺蜜呢，喜欢吃酸的东西。一天她去水果店买葡萄吃，老板很热情的招呼说，我家的葡萄很甜的，随便选。结果我闺蜜呢就说她喜欢吃酸的，有吗？老板顿时无语了嘛。过了一分钟又弱弱的说，那你可以挑别人挑剩下的嘛。哇，所以说当老板啊是需要反应力的，对不对？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年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中央气象台预计，今起未来三天，京津冀中南部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，将有轻到中度霾。近日，我国火箭军在某导弹旅组织新型号导弹武器装备授装接装仪式，标志着这个导弹旅由组件扩编、试装试用，转入全面形成作战能力的新阶段。正负1100千伏新疆淮东送安徽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顺利跨越长江，这是目前世界电压等级最高、输送容量最大、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工程。近日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，这时经多年实践却有专长的中医专长医师，通过师承方式传承其独特技术专长，逐步实现将师承教育全面覆盖中医药类专业学生。第12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号在广州开幕。本届广交会共设展位6万多个，境内外参展企业25000多家，预计将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会。15号晚，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。作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，朝阳区引入全市首家 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养老模式机构，全国首家共有产权养老院，持续推进医养结合多元化发展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苏慧伦在96年突破了以往甜美的形象，正规唱腔的改编曲《柠檬树》重获了市场肯定，开启了另一条歌路。而在苏慧伦的作品当中，以丰富的音乐元素结合流畅优美的旋律，用感性的歌词使听者与之产生共鸣。他将舒缓优美的声音配上流行的音乐色彩，给人以温暖清新的感觉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苏慧伦《Lemon Tree》。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，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。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，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清楚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。想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的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蓝梦去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哒哒哒哒哒滴哒。

96年，上华唱片在这一年推出了新人许茹芸的第二张专辑《泪海》。许茹芸无气无力美声的气音唱腔接受了王菲的部分市场，变成了歌坛的新宠儿。虽然许茹芸在95年推出的专辑名字叫《讨好》，但是明明没有讨好歌迷，但是这一张《泪海》却得到了市场的认可，同时也确立了云式唱腔的演绎方式。听到这首歌曲，来自于许茹芸《泪海》。 潮水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，车舞飞扬。 新车买回来，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开出去兜风。新车很新，刚出炉的车在性能上是最佳的，但也需要一个磨合期。满载和满负荷其实不是一回事儿，新车最好不要马上就搭满人，满载的情况下行驶，说明书上已经很清楚的建议，在磨合期不要满负荷行驶，刚处于各种零部件的磨合需要熟悉。满负荷会给新车带来很大的压力，2000公里以下不要超过最高转速4500转，而最高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160公里，2000公里之后可以慢慢的提高转速和车速。而满负荷和满载其实不是同一个意思，查一查车辆上满载的重量，满载质量减去准备质量等于可承载的重量。你可以在车里坐满5个人，但是这5个人一起的重量没有超过可承载的重量就不算满负荷，即使后备箱都塞满了行李，整个重量也未必能够达到满载的重量，而满载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很多新车都会绑红布条，这是很多车主信仰的风俗，但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红布条绑在后视镜，行驶中风会吹起红布条动起来，飘起的红布会挡住我们观察后视镜的视线，看不清后方车辆的情况，是很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危险的。而有些车主更是把红布条绑在了轮圈上，这个更加危险。别以为红布条是绑在轮毂上，是分开独立的，就不会影响到整个轮胎了。而事实上，红布条比较长，行驶时也会飘起来卷进刹车片里，会影响刹车片的制动效果，可能就刹不住车了。再说绑红布条，我倒觉得也没有多美观呢。拉高速也是开新车的误区，拉高速并不是指车速上的高速度，而是发动机的高转速，每个档位都保持着3000转以上的一段时间。自己的驾驶习惯跟磨合期是有联系的，你的驾驶习惯越好，汽车给你的驾驶感也就会越好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前几天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癌症数据，全国每天有1万多人被确诊为癌症，有6000多人死于癌症，

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想成为和最不想成为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听友纸质人生留言，我最想成为独立，不为别人的眼光而活的人，最讨厌成为阿谀奉承，为别人的眼光和别人的嘴活着的人。说得很好，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多想法很美好，而在生活中，很多人也会像我一样，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，变成自己最不想变成的人。你是这样吗？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，《遗忘的城市》。 总应该为你写下一个完整的句点，总不能被你看穿我顽固的眷恋。发现思念是一种抱歉，以为能承受这般的可怜，于是又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。是什么样的原因放弃原来的坚持？已经不想再被你牵绊，我已经不能再被你冷淡。哦，早已经厌倦这样的自己。 是我飞行的城市。